好，继续呢个商业专题啊，咁啊，阿时事完毕啦，吓，好似同啲商业嘅内容冇乜关系，咁啊，今集啊讲下啲吓垄断法啦，吓，咁啊，大家对垄断法乜概念啊？相信可能你读过 Econ 嘅朋友都会了解过嘅，但系大陆嘅反垄断法好似有另类嘅益方式喎，系嘛，亨利啊？ 应该咁样理解啦。如果你大家，不过香港报纸比较少讲啦，但如果你睇睇国内媒体啦，甚至欧洲媒体，譬如睇我。即係我常睇啦，就 BBC 啦 ，OK。咁啊，其實反壟斷法都講咗一段時間嘅，咁啊，而家開始啊執行啦 ，OK。咁啊，咁而家你睇報紙講反壟斷法，其實最主要而家針對緊係咩行業咧？而家其實最主要即係反壟斷法，你可以橫跨好多行業噶嘛。咁啊，早輪如果你有睇過去，可能有時係搞啲藥廠啦 ，OK。即係咁啊，即係啊，咁呢啲啦。咁但係而家就汽車業啦，汽車業點解會比較關注？因為佢汽車業會牽涉到兩樣嘢。OK， 第一件事咧就係牽涉到都係民生啦。OK， 咁啊，點解會牽涉到民生咧？跟住我會再去講啦。咁啊，另外一件事就係所謂嘅外資啊，即係外國嘅企業嚟到香，唔係嚟到香港，嚟到國內，你可仲可以賺幾多錢啦 ？OK， 咁啊，點解要打一打？而家做反壟斷法第一件事要針對汽車呢個行業咧 ？OK。咁我諗啊 ，OK， 有兩個比較主要因素啦 ，OK， 第一個因素就係因為汽車個產業咧，而家都係喺國內啊，國內應該係早兩三年前已經係過咗美國咧，係全世界賣車賣得最多嘅地方噶啦 ，OK， 咁應該而家國內好似一年賣千零二千萬台車到啦一年 ，OK， 嚇，咁嗰個市場非常之大，咁啊，另外第二件事就係、特別係針對一啲我所謂叫做外資品牌啦 ，OK， 咁啊，外資品牌譬如我哋識啊 ，OK， 我哋唔講日本車啦，因為日本車喺國內我唔覺得佢賣得特別好嘅，坦白講，特別係呢幾年，咁啊，主要針對係一啲外國品牌，即係歐洲嘅品牌啦，嚟合作生產嗰啲咯，即係譬如係如果我哋講啊，特別係一啲我叫比較奢侈嘅品牌啦，譬如 寶馬啦、奔馳啦、 奧迪啦、奔馳啦。咁而家嘅情況係點樣咧？而家喺國內 ，Benz、寶馬、Audi 咧，佢哋個每年賣嘅台數，即係賣個數量咧，已經係大過歐洲加美國賣嗰個數量噶啦。即係一個中國市場可以大過歐洲加美國噶啦。OK， 咁你可想而知係嗰個利潤係幾咁犀利啦。OK， 咁啊有反壟斷法出現咁啊，不如果要針對呢樣嘢去講咧，不如因為大家可能對呢樣嘢唔係有特別大嘅背景資料去認知啊，咁或者我用少少時間講一講其實成個中國嗰個汽車市場嘅發展係點樣先啦，好嘛？咁啊，其實喺應該咁樣去理解啦。如果喺國內呢個情況咧，喺1985年之前咧。基本上咧就國內嘅汽車產業咧， 改革開放之前啦， 改革開放1979年啦，上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啦 ，OK， 咁啊真係開始有所謂嘅叫做有外國嘅資本入嚟投資生產汽車咧，就係1985年啦，85年嗰時就係呢個大眾啦，即係我哋香港嘅福士啦，即係 Volkswagen 啦，係第一間外資嘅車廠入嚟合作去生產汽車嘅啊 ，OK。咁嗰時就最主要去負責去合作咧，就係上汽啦，上汽啦，上海汽車公司啦。咁嗰時生產應該係我冇記錯就應該係 Santana， 唔係喎，係咪 Santana 咧定捷達啦？應該係 Santana 啦。上海做做 Santana 啫。即係如果你有時而家都少噶啦。如果你早10年、8年前咧翻大陸咧，啲的士架架用福士嗰啲 Santana 咧，因為有兩架的士咧喺國內咧10年、8年前係最好流行嘅。喺北方啦，或者東邊嘅地方，就有一個叫 Santana， 就隨長邊邊嘅。咁我哋如果我哋有時翻廣州用得少嘅，廣州通常有一個叫捷達細架啲嘅。OK， 嚇， 咁啊就係生產啲咁嘅車嘅。OK， 咁嗰陣時國內就係佢所謂引入外資啦，即係你改革開放之後搞四個現代化啊嘛。OK， 咁啊因為汽車技術實在太過落後啦。OK， 咁啊要引入外資去一齊生產啦。咁但係如果引入外資純粹叫外資為投資咧？咁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咁你撲街，咁你做汽車嗰啲工人咪全咧暴露下崗，有撚人請你去做。咁所以其實喺最早期引入外資，我都唔係淨係汽車呢個產業嘅。咁其實喺好多領域嘅範疇裏面咧，都係有一種合資形式，即係咩意思咧？即係你 即係佔個股權幾多？即係51同埋49啊？ 係啦，或者最多50%-50%啦。如果用上汽同福士開始合作個情況咧，就係大家各出資50%啦。 咁啊，最開頭個住宅資本係1.6亿啊嘛。咁但係而家上海大眾咧，佢個住宅資本去到160亿㗎啦，已經去到，即係喺呢個30年都唔夠啦，就已經翻咗160倍嘅個住宅資本。咁你可想而知個 market 係幾咁大啦，屌係咪第一件事 ？OK。咁啊喺上海大眾做咗之後咧，就一路陸續續都有唔同嘅品牌咧入嚟合作生產㗎啦。咁啊喺呢個咧就真係中國模式嚟嘅，因為喺全世界咧。所有外資車廠咧，就真係好撚少咧。除咗喺啲好撚落後嘅地方之外咧，即係除咗喺一啲好特別嘅地方之外，係唔會合作去生產汽車嘅。OK， 即係我喺你嗰度設廠係會嘅，但我就唔一定會同你哋當地一啲公司去合作去生產嘅。OK， 啊，即係譬如我而家咧好簡單啫嘛， 即係驚攞啲技術。當年係 嗱，應該咁樣理解啦。嗱，如果用比較接近嘅理解方，我就用台灣啦，因為台灣都有國產車嘅嘛，即係譬如豐田、本田、福特、萬事德。或者現代啲牌子都會去喺台灣生產某一啲比較我哋叫做入門嘅車款嘅，咁佢當地都會揾一間公司去合作噶嘛 ，OK？ 但係打一個牌頭都係打自己公司牌頭噶嘛， 係 OK？ 咁就情況就類似咁樣啦，咁啊一路發展到85年之後，咁基本上而家你阿波出嘅品牌咧，基本上咧都理論上啦，即係除非你做個 market 好 niche 啦，即係譬如你賣法拉利，你賣勞斯萊斯，你賣賓利，你賣林寶堅尼。咁呢啲牌子就冇喺國內生產嘅 ，OK？ 咁就算你講到話，譬如寶馬啊、Benz 啊、Audi 啊更早啦，因為大眾集團噶嘛，都已經喺國內生產咗好多年噶啦 ，OK？ 咁同埋國內咧做汽車生產咧，佢係頭先我講過啦，就係話你一定要同一間國內嘅車廠合作啦 ，OK？ 例如係上汽啊，譬如一汽喺呢個天津噶嘛 ，OK？ 唔 ，sorry， 唔係喺天津，喺呢、這個長春 ，sorry， 唔好意思啊。咁就一路咁樣去做啦 ，OK， 咁慢慢就越嚟越多車款去做㗎啦，基本上 ，OK， 咁我咁間時就未去到咁嘅之前咧，就會點樣咧？就佢另外去補助咧，就因為嗰時啱啱開始生產汽車，都係做一啲比較我哋叫做入門型嘅車款 ，OK， 咁、為咗補助，咁你有啲人要用嗰啲車款可能高級啲㗎嘛，咁嗰時就會有另外一樣嘢就叫進口車啦 ，OK， 咁進口車呢樣嘢咧就一路係用一種批文嘅形式去管制嘅，即係話你要一定要有一個批文。你先可以進口嗰架車，咁、那個批文梗係要錢買㗎啦。當然個批文價成就唔使錢嘅，但係因為你去經營咧，咁啊批文有價啦。咁所以你又明白乜撚嘢叫倒賣批文啊嘛 ？OK， 咁啊價時批文，價時批文嘅操作點樣做咧？批文操作好簡單嘅啫，基本上佢係分幾樣嘢嘅啫。批文操作咧用三樣嘢去分嘅，就係、是、你個車型、生產地同埋排量去分嘅。OK， 咁車型生產車型都係咩？係轎車。或者唔係轎車，轎車只係我所謂嘅私家車啦。咁唔係轎車即係咩？例如麵包車啊、貨 van 呢啲啦。OK， 咁另外就生產地啦。咁屆時不嬲咧，做呢個進口批文嘅話咧，生產地嚟去都係幾度嘅啫。佢係屆時係用呢個歐洲嘅，唔會寫明係德國嘅。啊，歐洲嘅、 okay. 歐洲啦嚇。咁另外就可能係日本啦。啊，日本嘅批文，甚至係一啲係可能係韓國嘅批文。啊，因為美國嘅批文我未曾見過嘅，屌大佬。我見得最多就是日本批文同埋歐洲批文，因為日本批文咧嗰個年代咧，因為嗰時譬如 Toyota、Honda 未入嚟生產嘅時候咧，咁啊要揾呢啲日本嘅2000到2500cc 排量嘅批文咯。咁呢啲係咩車咧？譬如係 Accord 啊、Camry 呢啲車型啦。OK， 咁歐洲都係啦，揾2000到2500或者3000樓上，咁呢啲可能仲 Benz 啊、寶馬嘅車型嘅進口批文啦。OK。咁去到咁而家就第一今年會開始搞反壟斷法咧，其實又可以追溯翻去咧呢、這個十年之前咧，我都好似仲係做緊車嘅，如果我冇記錯就 係。 咁嗰時咧就會做咗一種嗰時各喺大陸咧就有一個政策出台咧，就叫做總代理制。咁啊，點解會有呢個總代理制出現咧？就因為嗰陣時咧，就大家你揾到批文咧，你就可以進車嘅，啲車全部喺香港買嘅。 啊！ 買完之後咧，一買啲車咧，可能啲大家個售後維修啊。或者點樣都跟唔上咧，咁咧就出現咗咧，就好多人投訴啊！咁國家為咗保障消費者權益啊，其實嗰個時個出發點咧，都係想保障消費者權益， 係 就出咗呢個叫總代理制，咩意思咧？就係國內如果你翻國內咧，就乜撚嘢品牌咧都開叫 4S 店嘅 ，4S 店係咩意思咧？ 我以為呢個 iPhone 添， 唔係 4S 店呢個概念有好撚耐，其實呢啲都係貨啲人係去掠水嘅啫，基本上 4S 店嘅概念咧就係銷售啦，即係 sales 啦，service 啦。同埋呢個 spare parts 啦，就是、為咗三 S 啊嘛。另外一個 S 我就唔記得咗係嗰啲資係嗰啲信息回饋啊，定乜 call 嘢嘅。我哋所謂叫 4S 店，就由廠家去認可一間經銷商去經營一個 4S 店， 所有嘅車就通過我哋去買做維修零件都係咁樣做。佢 即係判多層啦，係 咁佢其實佢真係做嘅方法，除咗掠水之外咧，就係去呢、這個保障嗰個消費者權益啊嘛，即係令到你個售後維修啊或者銷售嗰啲車個質量係有保證啊嘛。因為其實可能你唔知咧，其實因為近時做進口車咧，只要係譬如我想進口一架豐田嘅，嗰、那個豐田未必一定喺日本嚟嘅。可能喺嗱唔唔，豐田就少啲。譬如歐洲車比較嚴重，因為歐洲車咧可以係做唔同嘅，因為你明白歐洲車咧，佢全世界咁賣咧，佢有唔同嘅 spec 嘅，即係對同一架車。OK， 咁可能有時攞啲歐洲車咧係歐啲，可能喺中東攞翻嚟嘅，有時可能喺歐洲攞翻嚟嘅，有時喺亞洲攞翻嚟。咁變咗咧，佢每一個車型佢裏邊有某一啲嘢咧，佢嗰個結構啊，未必係好適合國內用嘅，即係譬如簡單啫嘛。就算我哋駕駛做進口車咧，進口車咧，我哋進口車用汽油嗰個質素咧，係用到93嘅啫，唔會用到97汽油嘅。因為其實點解咧？因為駕駛喺國內，如果你係想全國都賣到咧，其實最穩陣嘅方法咧就係用93汽油，因為全中國都入到嘅。你97汽油可能係啲大城市啊、沿海地方先入到嘅，咁啊變咗可以保障個車咧用93汽油咧都唔會有問題，因為如果你嗰個車唔係一個97汽油款咧，你買一啲只係得93汽油供嘅地方咧，你個車就會常常有小毛病。 即係呢個93同97之差係咪即係93年所界定嘅標準同埋97年所界定嘅標準咧？ 係啦，咁啊97啲汽油係靚啲㗎嘛。 點都係叫先進啲啦叫做 咁啊情況就類似咁樣啦。咁啊嗰時就呢個大概係10年前啦，就呢個總代理就出現。咁啊嗰時就點做咧？就所有汽車嘅廠家咧都會嚟國內開一間公司嘅。嗰陣就一間進口公司，一間進口公司咧就統籌曬佢所有國內嘅 4S 店去訂車。咁喺嗰日開始咧，我記得就批文就唔需要再用錢去買噶啦。 係， 咁啊全部就係根據你自己去嘅，即係其實佢嗰個指導方法咧都幾撚共產黨。就係你哋每一個 4S 店，你覺得你可以賣幾多車，就做一個生產指標，即係訂車嘅指標交俾總代理，就交訂金。總代理咧就將呢個你要訂車嘅數目咧。就俾翻間廠度做規劃，跟住去生產啦，咁樣去理解啦 ，OK？ 咁啊，統一由廠家進口，咁所以你見到咧喺2004年之後咧，間時可以進口車嘅港口咧有幾個，譬如近香港嘅深圳啦，廣州嘅黃埔啦，上海嘅外高橋啦，天津啦，北京係進唔到進口車嘅，北京唔係嘅，係天津同大連係最近北京。咁喺呢個統一咗呢個方法之後咧，基本上因為方便統籌嘅話咧，基本上而家我估咧90%咧，或者95%以上嘅進口車咧，全部都係經過上海黃埔，或者經過上海外高橋進口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上海係一個中間點咧，你向北派同向南派咧個距離都相近嘅，就唔會擺咗嚿嘢喺廣州嘅。所以啲人做海關咧，近呢十年咧，進口車嘅關税咧就全部 shift 曬過去上海嗰邊嘅啦，基本上已經 啊， 係。咁啊，呢個就有一個 basic 嘅概念係點樣做啦 ，OK 啊，咁啊，最緊要明白就係十年前嘅政策就係為咗保障消費者，同埋真係告起上嚟咧，可以知道告邊個，可以告個總代理噶嘛，因為嚇， 即係 4S 店嗰啲啦， 係啦，咁你可以告佢啦，咁啊，呢個就係十年前嘅做嘅嘢啦，咁當然呢樣嘢已經發生十年啦，十年之後咧就又要去整頓下大家啦，因為點解咧？錢大家都揾夠噶啦，坦白講嗰句，即係車廠又好 ，4S 店又好，個個都揾夠噶啦，坦白講句，因為個冇一個地方個市場發展得咁大。當然你話喂，咁我哋 4S 店投資好大噶，你講得啱，一個好正常嘅 4S 店投資係講緊係十年前啦，講緊係一個 4S 店一個似樣嘅品牌啊，我知嘅 Benz、寶馬啲一個 4S 店，你攞出嚟起做一間咁嘅店咧，講緊係1,000-2,000萬坐底嘅嚟嘅。 哇！ 係啊， 十年前喎。 係啊。咁但係唔使驚，個個都揾到錢㗎。嗰、那個年代就真係，即係乜本都翻曬㗎啦。咁你又可以明白到國內人做，即係國內政府做嘢方法就係養到你肥肥白白咧。而家要搞，而家要搞你咧，你又焗鳩住都要俾佢搞㗎啦。啱啱講嗰句就真係。咁啦，咁明白咗之後咧，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我再講下呢個壟斷法係點樣啦，好冇 ？OK， 好。